2014年2月23号嘅惊回天下啦，咁啊翻到嚟今个星期，咁其实上个礼拜嗰个汇市系冇乜变化，系嗰、那个阿加子就啊唔知点解沉咗落去，咁啊安东尼点睇咧吓？ 加子嘅跌嘅原因咧，其实我都唔系得，即系有少少不明所以，因为佢嗰日跌落去嘅时候咧，系由109边嘅时候啊跌到落去咩嘅？跌到落去111啊，接近110嘅，咁单日跌幅咧其实系近两年最大嘅。啊，咁但系即系睇翻嘅时候咧，就讲嗰个原因咧，就系话佢嗰个 wholesale sales， 即系嗰个批发零售咧，批发销售咧，啊就表现差啦，咁即系跌咗 1.4%， 咁但系呢个数据个影响系咪真系咁大咧？啊，呢个令人怀疑啦。咁当然就系话我都知道就话加拿大个经济转弱咧，呢样嘢就无可置疑嘅。啊，咁兼埋咧就系话喺年底或者今年年头，即系旧年年底同埋今年年头嘅时候咧。啊，美加嘅天气呢亦都系受到大风雪嘅侵袭嘅。啊，咁变咗就系话即系我觉得美国同加拿大嘅数据呢都有少少系受到天气所扭曲囉。啊，咁如果譬如话真系啊天气稍微好返嘅时候呢，我不排除呢就系话个美金同埋个啊加纸呢都系会有机会反弹嘅。 是 啊，咁即係如果当然啦，即係上个礼拜最低嚟讲呢，即係个美金最高呢对加纸系去到111嘅91啦，咁但係都仲系未升穿即係近期嗰个高位个112嘅24嘅，咁所以我觉得就系话暂时嚟讲都仲系 range 啦，咁如果譬如话真系有兴趣买下加纸嘅话呢，贴近112，咁即管试下啦，其实我都觉得冇乜所谓嘅，因为个加拿大嘅经济系咪差得咁远呢，即系因为对于啲通讯社对于加拿大嘅报道系会比较少啲啦，咁但我睇翻啲数据嚟讲咧，佢系差噶啦，咁但系啊个加纸其实应该已经反映咗啦，咁譬如话好似上个礼拜五啊加拿大出两个数据咧，一个就 CPI 咧，即系个通胀数字咧就升 0.3% 啦，啊一个 retail sales 咧就跌 1.8% 个零售销售，咁啊零售销售系曳啊，咁但系呢个数据我相信好大程度系会受到个天气嘅影响咯。啊，咁所以对于加拿大经济嚟讲，暂时嚟讲都唔需要话过分悲观住咯。而我亦都相信就系话加元嗰个汇价其实已经系反映咗嗰个经济差嘅因素。啊，所以我觉得加纸系呢啲咁嘅位系有吸纳嘅值得吸纳之道嘅。 嗯，大家留意翻啦咁啊，美国嘅情况系咪仍然都系继续弱美元呢？ 其实美金咧就都系比较偏软少少啦，因为上个礼拜亦都曾经跌穿，即系个美汇指数曾经跌穿个80啦，最低去个79.927嘅。啊，咁临尾咧就爬翻上去80楼上收市啦。咁主要嚟讲咧就系话近期嘅数据嚟讲咧，真系比较差少少啦。啊，咁譬如好似嗰、那个。ISM 咧最主要系个成个制造指数啦，啊就由56.5跌到落51.3嘅，呢个跌幅嚟讲咧就都几惊人嘅，咁就亦都系旧2013年即系旧年五月以嚟嘅最低水平嘅，啊咁其他嘅数据亦都表现唔系咁好咯，尤其是啲房屋数据，譬如话新屋动工啊，同埋个二手楼销售咧，就分别跌咗16%同埋5.1%嘅。啊，咁呢啲咁嘅数据亦都系咩咧？我相信亦都系受个天气影响啦。啊，咁至于佢嗰个 CPI 即系嗰个通胀数据咧，那个 CPI 嚟讲咧就啊、那个升幅嚟讲都冇乜特别啦，即系个 PPI、CPI 都，我觉得都系对个美金唔应该有太大嘅影响咯。啊，咁反而佢嗰个制造业 PMI 去到56.7咧，呢个就同嗰个 ISM 咧就嗰个数字系有少少背刺嘅。啊，咁、那个亦都系令到个美金即系有翻身之力啦，咁但系暂时嚟讲咧，我都觉得个美金其实冇乜特别方向咯，啊，尤其是你譬如话好似啊联储嗰个会议记录出嚟咧，就系、是、全票通过就系话减100亿嘅，即系将个 tapering 即系将买债个规模啊。咁亦都顯示出嚟咧，就係話啲成員認為就係話，除非經濟急轉直下咧，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傾向繼續維持而家個 tapering 個步伐啦，即係話每次開會嘅時候咧就減100亿啊咁。 係 啊，咁而嗰、那個啊，亦都有成員咧係提出就話 更改嗰、那個啊加息嗰個門檻，因為而家我哋知道就話佢設咗兩個門檻出嚟啦，就係話個通脹要上翻2%啦，嚇，同埋嗰個啊失業率咧就跌到內6.5%啦。咁而家其實而家失業率已經非常之接近嗰個門檻噶啦，係個通脹咧就始終都係偏低啊。咁、如果係改變個門檻嚟講，我相信都係喺個通脹嗰着手，從而咧就可以啊提早少少將個息率正常化啦。啊，咁但係個市場都好似係冇乜反應啦。我仍然覺得就話對個美金係有支持，咁但係啊個力即係為美金提供個上升力度咧就係、是、有限咯。即係暫時嚟講，我亦都覺得個美金冇乜特別嘅方向。其他嘅貨幣嚟講咧，好明顯見到都係話隨住本身數據嘅表現而起伏嘅。啊，咁譬如好似咩咧，我哋先啊講個 yen 啦。啊，個 yen 啊上個禮拜係明顯轉弱咗啦，就最啊 dollar yen 最高去過102.82啦。啊，咁最主要原因就係話咩咧？最主要原因就係話啊，其實我哋都見到新興市場貨幣嗰個危機咧有少少淡化嘅跡象，即係近期都冇乜人報走去報告話有跌幾多 percent 啊嗰啲啊。咁而個股市亦都係叫做咩咧？叫做做好啦。譬如好似個日經指數咁啦，啊，上個禮拜嘅升幅咧就係舊年11月以嚟最大嘅啊。即係變咗就係話，咁你個美股啊同埋歐洲股市嚟講咧，亦都係比較平淡少少啦。上個禮拜嚟講，嗰、那個 Dow 啊同埋嗰個 Nasdaq 都係跌 0.1-0.3% 啦。咁而個S&P 跌 0.1 啊，個 Nasdaq 咧就升 0.5。咁其實都係話咩咧？即係個股市嚟講叫做平穩。啊！而新興市場貨幣嘅危機咧，係好似有啲淡化嘅時候咧，咁係不利個 yen 嘅走勢嘅。 嗯。 啊，咁上個月嗰、那個日本個出口咧，同埋個入口咧，亦都係比預期為差啦。即係出口啊升 9.5%， 啊個入口嗰度咧就升 25%， 咁但係都係比預期為差啦。咁、那個貿赤嘅最後創新高，咁對於個 yen 嚟講咧，亦都係比較不利少少咯。 亞洲區咧，咁啊，淨係講個 yen 啦。咁其實都順便額外題外話啦，提一提啦。咁人民幣跌一跌，咁樣都係嚇、方便佢嗰個未來作呢個自由浮動準備嘅。 係啊，嗱、個人民幣最主要原因就係話你冇可能話即係完全都係走單邊，咁你都係要叫做有升有跌咁先至正常喺貨幣方面。咁如果你啲數據出嚟係曳嘅時候，咁你都個人民幣都照升嘅時候，你會吸引更多嘅熱錢咧，就走入去中國裏面咧，啊，咁啊更加難處理嘅啦。咁我見到近期中國嘅數據亦都唔係話真係咁好啦。譬如好似上個禮拜出啊 HSBC 即係匯豐出嗰個中國嘅製造業 PMI 咧，係跌到內48.3，即係七個月新低嘅。咁由49.5跌落嚟，咁其實個跌幅都幾大下嘅。咁即係亦都印證咗嚇啊，中國個經濟係咪真係話真？咁好呢，即係呢樣嘢令到大家都有懷疑囉。 係啦，冇錯。咁亦都係啦，咁我哋中國嘅嗰、那個國情問題啦，新年前後呢都係大貴呀，冇生意做㗎，咁嗰個數據出嚟跌咗都係好正常嘅。 係呀，所以近期我覺得就話美加嘅數據係受天氣影響，就算英鎊都係受天氣嘅影響，即係啲數據表現比較差啲。咁、中國嗰方面咧，就係話因為有個農曆年啦，咁始終都係會對有對啲數據咧，就係有少少扭曲嘅。 嗯。 咁而個中國出嗰個數據，即係 PMI 製造 PMI 之後咧，咁、那個澳洲指曾經咧就跌到落去咩嘅，即係嗰朝禮拜四朝啦，就急跌落去89.36嘅咁，但係之後咧就又慢慢爬翻上去，咁即係始終嚟講。个澳洲指咧都仲系未脱嗰个区间上落，即系暂时嚟讲咧，我觉得都系喺89-91之间啦。 嗯， 咁、而嗰啲纽指，即系加指，我一开咪嘅时候亦都讲过啦。咁剩翻个纽指咧，即系我又觉得就系话个 market 股咧就系、是。个新西兰央行系会下，即系下个月咧会有机会加息嘅时候咧，个纽指嘅抗跌力咧始终都系会比个澳洲指好嘅。咁但系个澳洲指都见到佢唔系点跌嘅时候咧，纽指亦都系啦。咁但系上去咧亦都唔系太有力啦。咁变咗就系话暂时嚟讲都 以去上个礼拜高低位，高位是8392，低位是8242，其实都是我在我哋个 range 里面嘅。啊，即系我上个礼拜 set 楼指个 range 咧就系8220到8420啦。咁低位啊相差22点，高位啊相差28点。啊，咁即系都叫做包得几合唔嘅，讲真句就， 吓、 咁讲过啲商品货币啦，亦都讲过日 yen 啦，咁讲翻啲 欧元咯， 系啦，即系啲欧洲货币啦。咁欧洲货币方面咧，啊，就好似有少少唔同嘅方向啦。咁、那个Euro 咧就好似企得几稳咁，而个英镑咧就好似高位企唔住就碌翻落去啦。啊，咁睇翻咧就系话个英国嗰边咧就上个礼拜上啊有好多嘅数据出嚟啦。咁譬如话好似个通胀啊。咁、那个升幅咧就跌到落 1.9% 咧，系好多个月未见过跌穿2% 噶啦。啊，咁而个失业率咧由 7.1% 升翻上去 7.2% 啦。啊，咁、那个零售销售方面咧，亦都系跌 1.5% 啦。咁呢啲数据咧就全部都系比较差嘅。啊，咁可能咧就会影响到咧，就系大家对嗰个英伦银行啦啊提早加息嘅睇法，因为之前个英镑上到去168咧。啊，其实就系因为咩咧？因为啊，个市场认为咧，就系话佢可应该系会比预期早嘅，即系个加息时间表方面。咁上个礼拜嘅数据咧，亦都即系令到大家个信心咧就动摇咗啦。咁所以个英镑咧就好明显咁咧就碌翻落去啦。咁去上个礼拜初嘅时候最高位咧就见过168.22嘅。啊，咁但系碌咧就碌到落去差唔多低收嘅最低位咧就16610咧去收166.14，啊，咁其实成个礼拜嚟讲咧都跌咗200点啦。咁如果以我哋上个礼拜个 range 嚟讲，都叫做合格啦。咁当然最可惜就话佢冇升到上去我哋个 range 顶个16850啦，啊，就相差咗20几点啦。咁但系亦都下低嗰度咧就相差8点。咁其实我上个礼拜亦都讲过咧，就系话个英镑咧嗰个波幅系比较大，咁所以咧就 set 个 range 比较阔啲。如果唔系嘅话，其实我哋都包得上个礼拜 range 咧都几含啊。咁最后呢就剩返隻Euro 啦。咁个 Euro 我见到就话始终好似唔系点样跌得落去。咁、啊、我諗最主要原因可能系同咩呢，同嗰个资金嘅流向有关系。 係。 因为美国嗰边呢就公布嗰个资金流向呢，就其实呢就个我见到外国嘅投资者呢就不断咁系抛售嘅美元资产同美债嘅。 系 啊，咁上个礼拜即系一月嘅时候咧，就抛售咗1196亿，即系差唔多1200亿美金嘅资产嘅。 嗯， 我睇翻2013年全年嘅时候咧，个美股嘅净流出咧更加系有2140亿嘅。相比起同期咧，欧洲股市嗰度咧就有1110亿欧元嘅资金流入咧，其实。亦都可以解釋點解個 Euro 跌唔到落去，而即係相對對比對個美金嚟講咧，即係舊年全年嚟講咧，反而仲錄到個升幅啦。咁而上個禮拜譬如話歐洲嗰方面咧，就亦都咩啦？嗰、那個 composite 即係個綜合嘅 PMI 咧，係跌咗落去咧，即係由52.9嘅31个月高位咧，就跌到落52.7啦。咁、呢个数据呢咁亦都显示就欧元区嗰个经济复苏嘅部分呢就可能唔系话想象中咁强劲啦。咁但系我哋见到个 Euro 跌落去都系昙花一现，即系最低跌过落1365礼拜四，咁但系跟住就已经又升返上137楼上。咁如果以上个礼拜个 range 嚟讲呢，其实个 Euro 系相对窄嘅，因为佢个高位嚟讲呢都系13773，低位呢就13684，其实成个礼拜呢个 Euro 系唔够100点波幅。咁所以即系你个 Euro 嚟讲呢，就其实个走势方面其实系乏善可陈啦。咁如果你譬如话真系欧币方面你走去沽着个英镑呢，咁你有肉食，咁但如果你沽着个 Euro 嚟讲呢，其实都成个礼拜系喺度闷战緊 嘅。都系搵下其他嘅货币睇下冇啲特别嘅方向试下算啦。 係呀，咁你譬如话上个礼拜其实讲真系嗰个加纸同埋个磅嘅喐都比较犀利啲嘅啫。咁其实其他嗰啲货币嚟讲都系100或100点波幅，即系 Euro 更加唔够100点添啦。咁如果以嗰、那个 咩嚟讲，譬如话好似个 Euro Yen 咁咧，亦都因为个 Euro 唔喐而个 Yen 跌嘅时候咧，咁所以个 Euro Yen 咧，亦都系咩嘅，即系个波幅方面咧，亦都系上个礼拜成个礼拜嚟讲，都系200点咁上下啦。咁亦都系同我哋个预测个，即系喺我哋个 range 里面咧，亦都唔系话距离太远啦，即系都系30-40点嘅波幅啊咁。即系如果将我上个礼拜 set 个位咧，就嗰个 range 高低位抬高40点咧，就啱啱好噶啦。即系低位咧就我哋 set 就1380啦，去最低去到1395啦。咁而高位我14080啦，去最高都系141.26啦。咁其实就啱啱即系全部都系移高咗45点。咁但系其实都系喺我 range 里面嘅，讲真句就 系 咁上个礼拜个市其实都冇乜特别噶啦，咁日本嘅经济系转弱咗嘅，要注意嘅就系话佢嗰个GDP 咧个升幅系 0.3 同埋 1% 咧，即系按季系 0.3， 按年就 1% 咧。咁其实我系见到佢复苏嘅势头其实已经系转弱咗。咁后市系点咧？我觉得个 yen 系会有机会进一步转弱，因为尤其是咧而家已经2月底啦，咁距离嗰个4月嗰个提高销售税由5% 升到8% 咧，系越嚟越接近嘅。咁我估计就系话佢就算啲数据，譬如话啲零售销售啊嗰啲比较偏好少少，即系今个礼拜会见啦，礼拜五佢有大量嘅数据出啦。咁就算个数据好咧，都可能系啲人喺加税之前咧，就最后一击，即系走去快快脆脆买一啲耐用品啊，买一啲即系费事加税嘅时候要买贵嘢。咁所以我对于个 yen 嘅睇法嚟讲咧，都仲系偏淡冇变啦。咁大 range 方面咧，都仲系喺100到105啦。咁但系如果收窄嚟讲咧，咁下得101，我相信如果见101嘅话咧，其实你走去买入嘅话，其实已经可以走咗2-3转嘅。上高嗰方面咧，就我觉得多啲 yen 今个礼拜系会有机会升翻，再高翻少少嘅。咁下个礼拜咧就数据方面咧， 系啦，就今个星期点睇咧吓？ 有英国同埋欧洲嗰方面咧，都有啲 GDP 嘅数据出嚟啦，咁大家要留意啦。咁亦都欧洲方面亦都有个 CP， 即系有个通胀数据啦。咁我哋知道就话个通胀系会直接影响到欧洲央行嗰个利率决策嘅。咁如果上个礼拜系跌到落0.7%，今个礼拜即系今次。个数据如果系继续疲弱嘅话，即系继续偏低嘅话咧，咁、那个 Euro 我相信个沽压系会增强嘅，因为大家都估就系话欧洲央行可能会做啲嘢，因为尤其是上个礼拜出嚟，法国嗰个 CPI 咧都仲系严重偏低嘅，即系亦都反映就系话欧元区个通缩威胁咧，其实仲未消除嘅。咁欧洲方面就咁啦，就要睇嗰个 CPI 啦，睇个就业啦，睇个 GDP 啦，咁而日本方面呢，亦都礼拜五有大量嘅数据出啦，大家亦都要及住啦。咁至于美国嗰方面呢，礼拜二会有一个消费者信心，呢、這个呢就比较重要啲嘅，即係究竟佢嗰、那个力度仲够唔够强呢，咁其实个消费者信心、那个可以睇到啦。咁而楼市数据有 KCLA 嘅楼价同埋嗰个新屋销售啦，礼拜二礼拜三分别出啦。咁至于礼拜四呢，美国系有个咩啦，内容品订单啦，即係除咗 Jobless Claim 例牌之外呢，有内容品订单，呢个亦都系要睇住，即係会唔会话继续弱落去呢。咁咁当然重头戏呢都仲喺礼拜五个 GDP 嘅，咁佢能唔能够维持到3%以上嗰个增长步伐呢，咁呢、這个亦都系会对个美金系会有个影响，即係我亦都系睇返美国个经济。咁但係因为我哋都知道就係美国上个月月底嘅时候系受风大风雪嘅影响啦，咁所以对于佢嗰个经济活动呢系唔多唔少都会有啲打击嘅，咁嗰个 GDP 就算系维持唔到 3.2% 呢，我亦都唔系觉得奇怪啦，尤其是佢嗰个啱啱即系新出嚟嗰、那个贸易数据，其实个贸赤亦都系扩大返嘅时候，咁对于佢嗰个经济增长亦都系会有少少嘅打击咯。 冇错啦，系啦，咁详细情况咁都要听返我哋喺个 William Forrest 嗰度呢，安东尼对个汇市今个星期的准确预测的 ,OK。 好啦，咁今个礼拜个汇市的否析就是咁上下啦。OK， 拜拜。 拜拜。